今天晚上应该是周末了，提前祝你周末愉快，一天的工作结束了，一周的辛劳结束了，我希望你有一个好的心情，好的状态。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十点大陆机的音视频直播正在同步进行当中。如果你是老朋友，我再介绍一下，如果你是新朋友，我更有必要介绍一下，这是一档深夜电台节目，你在这里可以交到朋友，可以听到好听的音乐，可以有一个舒适的环境。当你透过屏幕看到我，看到直播间里的一切的时候，你要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着你说的。因为我的眼前有五个摄像头，每一个镜头都在看着我，我也在看着他，就像是我们在交流一样。如果你真的可以把我当成朋友，放下戒备，敞开心扉的聊天说说话的话，有几种方式。第一种，你可以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达路机。在这里边有非常多的听友，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朋友，你可以实现点歌的愿望，聊天的愿望，只要你想都可以。第三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搜索一下周大准，点关注，我们就会成为朋友。那第四种呢，是非常直接，大家可以关注花椒这个 APP， 下载之后呢，在搜索框里输入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了。欢迎今天晚上来的在花椒里的朋友，一些认识的不认识的朋友，认识的有冰淇淋、你的航海还有灵儿，欢迎你们，是也祝大家周末愉快。当然这个天气还是春暖花开，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春捂秋冻，不要像我一样感冒声带充血半偏头疼，很烦的啊。但是我希望你有一个非常好的状况和状态，一个非常舒适的心情，在家里或者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中来一个周末的节奏。如果你在看视频直播的话，你可以看到我的倦容啊，我的眼袋是鼓的，但是我要好好的跟你讲话。就是你会看到我今天写的这个话题叫做舒服的恋爱观。每一个人对于恋爱呢都非常期待，真的是但是舒服不舒服就像你脚上的鞋子一样，只有你自己清楚。每个人的就像大壮那首歌，境遇不一样，所以说你要求的期待的也不一样，经历了多少也不一样。比如说经历了很多的恋情之后，你再审视舒适的恋爱观，肯定跟你之前完全不一样。那没有谈过朋友，谈过恋爱的朋友呢，也会有自己对恋爱的想象。那 tonight 今天晚上，如果你想跟我聊聊的话，我真的是乐于倾听的。我也想把我的一些经验、一些想法和看法 push 给你，我们一起彼此的交流碰撞。一样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在话筒那端和镜头那端的你，希望你们把我当自己人，我也会把你当自己人的，一直是这样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谁呢？来自于 FIR 飞儿乐团，也是很久没有放他们的歌了。这首歌就叫做《荆棘里的花》。 像散落在野地里的沙，换也换不回了过往。手心里的滚烫不是倔强，遍体鳞伤。抱拥抱算不算你的回答？爱伪装，沉默不说谎话，不是退让，往爱的方向固执的抵抗。像开在荆棘里的花，细雨中飘香，相信爱在某个地方会种下芬芳。盛开 首好听的歌曲来自 FIR 飞儿乐团的荆棘里的花。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答录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这首歌曲来自于 FIR 飞儿乐团的荆棘里的花。灵儿说每次听这首歌都非常的感动，也许是有相同的故事，有不同的人生吧。今天晚上来聊最舒适的恋爱关系啊。见字如面是一个环节，其实每天都会有很多的朋友给我留言说他们的心情。看到一个朋友叫做宝宝，他说最舒服的恋爱观大概就是期待爱情，也做好了一个人一辈子的准备。我觉得这样很酷，既期待爱情又不能将就它。我觉得很多朋友在这样的快节奏的生活当中，什么都速食化，什么都可以瞬间得到的情绪里呢，有一个很好的衡量度，度量衡。爱情来的时候真的是好激动，对不对？不管你是任何的年龄段，不管你是高手还是初级选手，都会让人心驰神往啊。再看看大家一些留言啊。这个朋友叫做是尾巴，是知乎的用户，他说我觉得最舒服的关系就是不要太看重男女朋友这层关系。他说我们只是碰巧遇见，然后组成一个 team， 一起去探索美好的世界，一起打败沿路的妖魔鬼怪，不是彼此束缚，更不是为此牺牲。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一定会比一个人的时候活得更有趣，更有意义，这样才不枉我们相爱一场。真的，一定是一加一大于一大于二，一定是一加一，这样一加一小于一，白爱一场，对吗？舒适的恋爱关系其实每一个过来人都了解，就是不约束，有空间感，那个距离是自己定给自己的，不要太过于苛求对方，依赖对方。但是每一个谈过恋爱的朋友都有这个经历，说特别依赖一个人，特别是女生啊，就是那个安全感啊，是从男生那边得来的。其实我告诉你，女生最大的安全感是自己强大，自己丰盈，那个安全感就不请自来了。但是需要你长久的去蜕变，去改变你自己，反正是有点辛苦，有点忙，但是没有办法，只要我们都是要强的灵魂呢。时间来到22:17，现在的我们的直播间的温度是31摄氏度，好热好热。我也希望你在舒适的环境当中，合适的温度里，听一档有温度的节目，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今天晚上第二首歌，很久没有听他的歌曲，这个人40多岁才让我们了解他，知道他，翻成了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之后，才知道他是一个会唱歌的、会弹吉他的老男人。

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时间马上就来到了22:30，周末的10:30，地铁里是什么样子呢？是不是依然有很多人在挤公交等地铁，在这个城市里忙碌？其实有时候人会珍惜一个生活的状况和态度，就比如说我可以在直播间里跟你聊天，而你却在另外一个世界当中穿梭不息。就是这样一个缘分，广播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我现在广播里想象大家奔波的样子，你们辛苦了，但是周末理应给自己一个非常好的节奏，去享受周末带给你的心情。我也希望你进这个直播间之后能够找到一个自己人的感觉，一个家的感觉。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一个深夜电台的节目，一个可以听可以看的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最舒服的恋爱关系啊，舒服吗？就是随心所欲，不对，舒服是在一个界限当中的一个原则和法则。你看这位叫做 Jessica 的朋友说，发现一种特别舒服的关系，并不总是你一言我一语的说话，发微信秒回等等这样一个感觉，有时候愿意把我现在看到的所有东西一股脑的全发给你，你不用跟我着急回啊，你就看就行了，就我们的手机蹭蹭蹭蹭老在推送图片啊内容，其实你不用组织好非常经典的语言回答我，啰里啰嗦也不怕有哪句话说错，发完我也不会等着你回复，因为我知道你总会看见。这是一种信任，是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被丢下的安定感。就比如说你正在开会，他给你发了一堆图片，你正在做一个事情，他发了一堆图片，你不能秒回他，但是你看到之后呢，你空闲下来你会一张一张仔细地看，并告诉他你看到之后的感觉。这是一种非常良好的相爱关系。其实我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个恋爱关系，恋爱哦，不是结婚哦，所以说恋爱有很多很多你可以肆意想象的部分，但一旦步入婚姻，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哈，它跟恋爱是不太一样，恋爱是可以疯狂的，婚姻是过日子。所以说你一次一次的在恋爱当中摸索经验和道理，找一个合适你的人走进婚姻的殿堂，如果你想过二人世界的话，很有必要。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陆续的来，我是周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在这里等着你们。今天我虽然是还是在感冒发烧，但是我希望你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有一种自己人的感觉就好了。第三首歌来谁的呢？我想想看，第三首歌有请曹芳。南部小城， 唱着首歌，人们这

最舒适的情感关系，其实跟朋友相处也是一样的。怎么才能跟朋友一起舒服的交流相处呢？一定你们的三观要非常的符合，就是不要贫富相差悬殊太大，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有条件的，恋爱也是一样。我们老说在我们年生气盛的时候说门当户对，我就讨厌这个词儿。当你真的活到一把年纪啊，你再来听听爸爸妈妈亲人朋友长辈对你说的这些话的时候，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是过来人的道理。那棵树很大，它的年轮越来越粗，它是不会白长的。所以我真的希望年轻的朋友在年轻的那个阶段呢，就做该年轻人做的事情。你可以疯狂，你可以微笑，可以哭泣，可以有一些些落寞，但是我告诉你，在年轻的岁月当中，你不能讲究，一定的，你要爱你所爱，要不忘初衷，都是一些大道理，浅浅的，深深的，只有你走过了，才能明白。希望你现在在看着我，我也希望你现在正用心在听着我。看我的方式有好多种，第一种方式你可以通过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你可以通过下载花椒的 APP， 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了。现在这个框很有意思，这个对话框就是写的十点达路机深夜电台，你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我就是这样透明的，我希望你也不要设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温文尔雅的梁静茹，想念时会哭泣，想念时会呼吸哭泣，呼吸哭泣的痛。想起之前一段生活很奇怪，这是一种改变不了的印象，也许身边有很多的朋友会有这样的感觉，听到一首歌曲会瞬间拉到那个阶段，你的生活的阶段的所有的事情，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身边的人是谁，你的品味是什么，那个时候你经常去的地方会一瞬间都袭到我们的身边来。 那是种多么寂寞的倔强， 你也会软弱，需要依赖我。 是不再说谎了，多爱你就会抱你多紧的，我的微笑都假了，灵魂像漂浮着，你在 是不能重来的，能重来那就好了。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打路机，北京粤语录。 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今天晚上空气会变得非常的舒服，因为春天快来了。在北京呢，周六周日的天气是非常温暖的，20几度了啊！大家可以脱去这个沉沉的羽绒服，穿一点非常漂亮的风衣，可以感受春天的阳光那种大自然的味道。我特别喜欢这个时候晒晒被子，闻一闻被子被太阳晒出那种特殊的想去抱紧它的味道。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希望你抱紧自己的身体，好好爱自己。其实在路途上会想起爱情来，有的时候觉得最好的爱情是两个人彼此做个伴，对吗？有时候你会这么想吗？不要束缚，不要缠绕，不要占有，不要渴望从对方身上挖掘到意义，那是注定要落空的东西，你觉得呢？而应该是我们两个人并排站在一起，看看这个落寞的人间。比如说有两个独立的房间，在各自的房间里学习工作，一起找小餐馆吃饭，散步的时候能够有很多话说，拥抱在一起的时候觉得安全，不干涉对方的任何自由，不对彼此深深的表白，其实表白是变相的索取，既平淡又熟悉，好像他的气味就是你身上的气味一样，不管何时何地都给彼此留过距离，随时可以离开。想安静的时候，即使他在身边也像是自己一个人一样。你们两个人有一致的生活品味，听唱片，买衣服，选香水，吃东西，都是一致的，不太会想起对方，但累的时候知道他就是你的家。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伴儿。如果遇到这样的伴儿的话，你可一定要好好珍惜。年纪越来越成熟，你会觉得伴儿很难找，其实我们大多数时间都在跟另外一个人，也就是我们自己相处，对吗？夜很深了，你好好想想这些问题，是你做的不好还是别人做的不好？不要老去在别人身上找毛病找原因。黄小琥伴。 如果命运可以定做，如果有另一次选择，我想我还是会把手让你紧握，地陪你去坎坷。就算你有天变落魄，就算你老得不能动， 色般。 这是黄小琥带来的二。其实这个陪伴的伴非常重要，我们不缺伴侣，缺乏的是陪伴的心情、耐心。当你真的明白了人世间的一些浅显的道理，你才知道细水长流是多么的重要。 我老了有病痛，我想你还是会照顾我到最后，隐藏脆弱只嫌麻烦，眼神中关怀那么满，没说爱却早已认定一辈子的伴，在人前从来不浪漫，在心中却总为对方打算，最懂的人最暖的伴， 懂的人最暖的伴。 没有遗憾，什么是陪伴，什么是心安，你是答案。 等你来找我，时间还有几分钟啦，我看看还有十几分钟，十二分钟我们节目就要 say goodbye 了，周一到周五的五天相见就要再见了。其实我特别想说，每次我回到家的时候都在想，我今天对你说的每一句话是否得体，是否得当，我选的每首歌是否有打动到你，你真的有冲动或者想法把这些歌曲都听完之后下载到自己的手机当中，每天听，就像我们在一起互相聊天那个样子，这是一种非常舒服的相处方式。其实我们每天很辛苦的，对吗？我们理应对自己好一点，周末的时候听听自己喜欢的歌，然后把灯光调到最舒服的档位上，把自己的电脑一关，躺在床上舒舒服洗个热水澡之后干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果身边有一个他，就再完美不过了。他知道你的喜好，他也对你永远足够有耐心。你们每次看对方的时候，都是眯着眼睛在笑。哇，这是一种非常舒适的相处关系啊！如果你没有得到、没有遇到的话，不要着急，不要灰心。如果你真的现在正有一个这样的美丽的、帅气的人在你身边的话，你要对他说声谢谢。很多人会羡慕你们，但是你要好好的做自己，爱自己。有的朋友说，我觉得两人在一起最舒适的关系就是不改变自己啊。也对哈，吃哈 拉撒睡都在一起。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点要保持自己那种，比如说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形象的这样一个定位，拿捏得准就好了。他对你有要求和无要求，你自己明白就行。也别太在意这个，也别不在意这个，懂吗？好了，送歌给你，送歌给你听，送歌给你听，希望你开心快乐。这首歌曲来自于谁？你听听看，陈绮贞老师，《失败者的飞翔》。 你知道吗？听你说话，我只需要听你说话，在你的声音中，安全的让我害怕。特别的时刻，判断绝不会是你想要。你的温柔包围着我，像个没人爱的傻瓜。你的影子巨大，像喧嚣的脏话。上的台阶下，来不及为你歌唱，你潇洒而昂扬。在一片荒凉的景象之中，我却觉得晴朗。让我为你飞翔，在你残破的天空之上，让我为你飞翔，在你残破的天空之上。让我听你说话，给我肩并肩的拥抱。 大家好，我是刘沁，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你从不知我是你身后的影子。 我是音乐人董东东，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时间都去哪儿了？ 谢谢我的好朋友们送来的祝福。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我要离开直播间了。 还有一首歌的时间。今天晚上说的这些最舒服的相处关系，你懂得了一些什么道理吗？你 get 到了一些什么？其实说到最重要的是，其实你终其一生只不过在找一个跟你聊得来的人，你 get 到了吗？这个很重要。人的一生很漫长，找一个有趣的人在你身边吧，不要找一个无趣的人。好好选择，好好爱自己，一定会幸福快乐。也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有时候我很累的时候会看看天，白天的时候看看太阳和云，晚上的时候看看月亮，看看星星，放松一下。哎，你 get 到了 LCCC， get 到了灵儿。谢谢大家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我是谁？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准。如果云知道，流行音乐啊，有它非常简单直接的感觉给我们，它有不同的风格，有幻化美丽的，有直抒胸臆的，有疗伤温暖的。我希望十点大陆机是一个综合的。我要走了，祝你晚安，下周一再见哦。 Keep real。